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AP 的 HANA 战略下。SAP 公司 HANA 战略的实施当得上商业教科书的经典案例。对于一个2009年就吹起来的，但是却没有实际产品的 HANA 数据库， SAP 的开发和商业化道路概括来说就是四个字：心黑胆肥。2010年开始， SAP 在大力宣传 HANA 的时候，并没有大规模的卖 HANA， 而是非常有重点的挑了几个人傻钱多的企业开始做内测。这些企业不但钱多，而且还愿意当小白鼠。2010年以后， HANA 面向的对象稍微多了一点，但主要呢还是非常有钱的大型企业，比如德国电信、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可以说一般没钱的企业是享受不到充当 HANA 小白鼠资格的。 HANA 需要内存 64G 以上的机器，但是一般来说 64G 跑起来大数据还是不够快，所以通常需要更多的钱买非常贵的硬件，而 HANA 的软件最低配置是30万美元起，所以软硬件一起更是耗资巨大。从2011年到2014年， SAP 一直对 HANA 相关的产品定以非常高的价格，那基本上这个产品给人的感觉就是只有有钱的公司才能用得起，没钱的就算了。所以市面上对 HANA 的各种抱怨主要都集中在了 HANA 高昂的价格上了。然而呢，这其实也是 SAP 想要的。一方面， SAP 的高价让大家把对 HANA 的关注都集中到了价格上，另外一方面， SAP 通过高价获得了不少优质客户和源源不断的金钱，更是从这个高价的过程里获得了对产品来说非常重要的形象问题。 HANA 就是高大上的代表。另外呢，因为价格高，所以实际上真正使用 HANA 的客户并不多，而且呢，这些用户的硬件多半都是高配版，这样 HANA 即便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暴露在大众面前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在收获金钱的同时， SAP 也给 HANA 的逐步完善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SAP 的宣传大胆还体现在对 HANA 的宣传上。 SAP 宣传 HANA 的时候，把 HANA 和 Oracle 的产品做对比。 SAP 表示 HANA 是基于最新硬件和研究的新一代数据库，代表着数据库的未来，而 Oracle 则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的老朽的东西，不代表未来。这个宣传呢，我们先不管是不是言过其实，但它的实际效果的确是非常好。那些不差钱的企业，比如中国石油，要的就是最新最贵的东西。于是呢，世界各地大量有钱的企业排队从 Oracle 转到 HANA 上。那这些企业有中国的，有日本的，还有欧洲的、美洲的。那很多企业都是被 HANA 这种舍我其谁的姿态给吸引过来的。那说起来真的是一物降一物，这么多年来 HANA 的出现第一次对 Oracle 的地盘产生了动摇。那在这之前，不管是 DB2 还是 CQ Server， Oracle 都不屑一顾。在 Oracle 看来，那些无非是跟在后面吃点残羹冷炙，算不上威胁。而 HANA 不断抢占 Oracle 的用户，让 Oracle 也开始着急起来。 Oracle 在商业上显得非常被动，并且后续从 Oracle 的一系列发布，从 Tempestan、 Exalytic、 Xdata到 Oracle 12C in-memory option， 简直是用实践再次证明了自己就是 HANA 的一个追随者，而 SAP 才是内存数据库的开拓者。所以很多人啊，更是懒得去理会那个亦步亦趋的 Oracle 了。 Oracle 慌了，可能呢 Oracle 也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抢占 SAP 领地， SAP 这次也同样还回来了。 SAP 宣传 HANA 的另外一个十分大胆的地方就是敢吹，什么都敢吹，每次呢都是新功能新特性，先做一个半成品就发布出去给客户使用，不但发布出去，还在客户文档里面大肆吹多牛多牛。而实际上呢，那这些半成品的 bug 一堆又一堆。举个例子， HANA 在2011年的时候连 high availability 都还不具备，居然就敢开吹 HANA 不需要 high availability， 然后呢，用户们竟然还真的信了。当然仅仅靠吹，牛皮总会有吹破的时候。所以 SAP 对 HANA 的商业实施的另外一半举措就是疯狂的开发和发布新版本。在 SAP 把 HANA 推出市场以后，基本上开发团队做到了半个月到一个月一个新版本，每次新版本都会增加很多半成品的新功能。与此同时呢，也把前面几个版本里面的大 bug 都修复好。这个做法的好处是，一方面用户当了小白鼠测试了新功能，减少了自己投入在测试上面的成本，另外一方面修复的如此及时，用户体验非常好。客观一点来说，四年发布了80多个新版本，而且每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半年后和半年前的 HANA 简直就不是同一个软件，这是非常不容易且难得的高效率开发。不仅如此， SAP 呢还在公司内部把 HANA 作为公司战略高度的产品来推广。那具体来说，销售部门卖产品的业绩要重点看 HANA 卖了多少， 开发团队各个产品组的新功能必须先支持 HANA 才可以去开发，至于没有 HANA 能不能跑起来就不是必要条件了。那总之，从宣传到销售到市场到研发，一切以支持 HANA 为最高优先级。 SAP 在那几年里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状态。当然 SAP 清楚地知道自己很跛脚，传统数据库相关的技术积累太过薄弱，所以 SAP 在大张旗鼓开发 HANA 的同时，做的另外一件偷偷摸摸的事情是收购一个数据库厂商。 SAP 买下了日子不好过的老牌数据库公司 Sybase。 Sybase 虽然这些年产品卖得不好，但是在数据库领域还是有数十年的积累的，这些传统数据库的技术对 SAP 就非常的重要。获得了 Sybase 的技术支持以后， SAP HANA 的体系立刻变得完整起来。举个例子，以前呢是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在内存里才能使用，但是呢总有人不是土豪，没那么有钱，买不起太高端大内存的机器，那怎么办呢？ HANA 后期的完整解决方案里面就有 Cloud Date 的存磁盘方法，当然呢用的是 Sybase 那儿买的技术。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实时备份技术，这在任何商用数据库里都很成熟，但是 HANA 一直都是裸奔的。买了 Sybase 后就迅速集成了 Sybase Replication Server。 SAP 偷偷地收购了 Sybase， 绝对是 SAP 下的一盘大棋里面关键而又冒险的一步。成功了，一下子就获得了 Sybase 的技术，从而弥补了 SAP 的先天不足。失败了， SAP 的各种缺陷迟早就会暴露出来，那时 SAP 就会比较难往前走了。 Sybase 到手，关键技术整合起来后，2015年的 HANA 已经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领先的内存数据库，即便是 Oracle 这样的大佬也无法有任何的实力可以撼动了。那这样一来， SAP 的战略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对 SAP 来说，有和没有 HANA 是生死攸关的。 HANA 战略的成功无疑是技术和商业上的同时成功，这样的成功称得上是商业教科书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